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再一个，在选择上哈，我个人建议不再多。 嗯， 你说今天啊，早上八段锦啊，这个中午羽毛球啊，晚上广场舞，然后夜里又瑜伽，反而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学习成本高，第二个身体它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你不如选择1到2种哈、你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 啊，对， 然后呢容易坚持的啊，然后按照这个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啊，去运动以后感觉到身心愉悦的、舒适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就可以坚持下来了。您说走路好吗？走路好啊，但走路对认知来讲，在我们运动来讲就改善弱。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想过我是迈左脚迈右脚、你从来没想过我是脚后跟着地还是前脚掌着地、所以呢单一的走路就对于改善认知就差，但是单一的走路对于运动来讲是可以的。所以就看你想要锻炼什么。那要想说我选择一种运动既能改善认知哈、又能促进脑健康又能达到运动效果呢，我个人认为我们传统的运动方式，当然我是搞传统的啊，比较了解这个传统运动方式啊。你比如说练到八段锦的时候，你不得不想八段锦的动作，你想不了别的。 对， 你左右开弓四射雕，你这手型一变，你还能想着有今儿中午是炸鸡啊还是可乐？ 对， 我就告诉你大拇指什么样的手，你所以你想着身体的，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 在让你的脑在动着， 在动起来了。 对， 那这个运动的过程呢，是不是就可以既动了？又能呢让脑呢参与的更多一点，同时呢你又能够通过锻炼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正反馈。就你动的时间一段时间以后，你不需要想的时候，你看看你身体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那要是说建议大家运动方式的话，我觉得还是中等强度，尽量不要大强度。为什么呢？我觉得老百姓健身啊，为了健康的话，不需要我们专业运动员的 那种强度啊， 高强度啊，长时间啊，这种不需要的啊。这个就把握好这个适量适度很重要，这是其一。其二，千万不要用流出来的汗水来评价自己运动的好与坏。有些人现在我就觉得我大汗淋漓暴汗了我运动好了，有些觉得我必须跑了一个马拉松我就觉得运动好了。有时候是思想上麻痹了，就是这地儿思想上心理上觉得满足了，但身体上已经过了。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哈，这个如果没有好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比如说简单一点的，就比如说是一个八段锦加一个拉伸。那它这个动作的话变化多，要左右，要上下，要前后啊。第二个呢，如果光做八段锦的话呢，它是上下运动多，当然它有两手攀住过山腰。如果从塑形从 下来，教授给我们做一个 啊，做个 做个示范， 说个示范 啊， 拿一个动作展示一下。对啊，就八 段 锦其中一个吧， 一个动啊，就比如说哈，平时要是刚学八段锦的话，你就可以学一个，就两手托天，就这样哈，交叉，接着水，这水放在这儿的时候啊，泡着咖啡哈，抻一下。 或者在自己的工位旁边就可以这样做嘛、 对，或者您不用站着，坐着也行。 坐在这儿，再腿一伸，哈。 对， 哎，我们都跟着一起坐一坐。 对对，我们也应该动一动 啊。刚才， 要不然姐久坐了。 对对。再一个呢，就是两手攀足，就俩手哈，就这样，碰着碰不着脚都没关系。但是呢，腿一定要伸直了，不能说为了碰着脚好，这都白练。对，这样碰不着脚你就这样。但是呢，切记一点， 伸到哪里就伸到哪里，其实就是 对，保持住抻拉，有个数个三五个数，抻拉住了吧，就可以帮助， 就是感觉到腿后侧有这种 有 抻拉 感，对，就这样，这叫两手攀足，这叫两手托贴，你看天也弄了，地也弄了，就这俩动作是不是挺简单的？ 对，非常的简单嘛， 对， 就有点 满足了郑主任的要求、啊， 对对对，今天见到了这个。我的这个 model 的非常示范的动作了。 平时您说只看片段，今天能看完整版是吧？ 就看真人秀。 对对。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郑主任说的特别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天气热一定要注意，千万量不得变别大了。 嗯， 科学健身最重要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控制好强度和量。有时候过犹不及，这个老百姓。就是他控制不住，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过来说、嗯、呀，你瞧瞧我跑步现在跑的跑的膝盖疼了、 嗯、 是吧，我天天爬山，我这个每周爬一次都得爬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最后觉得现在膝弯不了了、 嗯、 还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是过度抻拉，就做柔韧的一些练习以后、 嗯、 导致了这个骨变形啊啊，肌肉这个拉伤啊，这个一定我觉得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要一定而且要重视，就是什么叫科学健身呢？不是说我们就是是个口号， 嗯， 而是说你真要就是觉得有些人是什么呢，好像就像喝咖啡上瘾似的，他就是惯性思维，觉得好像我只要跑一个马拉松我就觉得心情特别愉悦，但是其实 身体是否能够承受 对 这样的量、 嗯、如果啊要是你没有办法戒得了马拉松的话，那你就要增加力量，就是有些事情你一定要给它配伍， 对， 就要配合着来，就是要么你就是把你这个啊惯性的时间长了，觉得好像这事儿我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己的这个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办法去给它抵消了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辅助它，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它对这个人体的这个损害。 嗯， 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把这个调整一下，然后你再配伍的话，这样就可以。说运动就是这样的，就像如果说年轻人就是。如果光练八段锦的话强度肯定不够， 对， 是吧，他这个那你可能你就要配合一些跑跑步， 对 啊，是吧， 或者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啊， 对， 稍微激烈一些的， 练练肌肉力量啊，然后去比如说打打球啊，就是这样要配合着来。 嗯，当然刚才其实听两位在介绍的时候啊，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对于脑健康的这个预防还有重视的确是需要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前期的工作就要去入手，不要等到发生了我们再觉得说哎呀这时候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办，当然的确是可以通过医疗的手段来进行解决，但是能够让它在未病先防的角度上去更好的控制住的话，这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也是现在我们一直提倡的这种大健康所给大家去关注的角度。那当然还是像郑主任之前提到过的，就是我们在整个国家现在啊这个脑部问题的这种发生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还有绝大部分的朋友其实是已经处于一个发生了脑部问题的一个状态了，就像江苏南京的王女士，她在24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现过一次脑出血的现象了，那如果她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去注意做一些工作，不要再让这个问题发生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他2年之后这次又发生这种情况的现象了。所以我觉得郑主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已经发生了脑健康问题的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还有也可以请刘老师去介绍一下，就是这一类的朋友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运动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去注意，不要再引发自己脑健康的一些问题的后续的发生。那还是郑主任先来说一说吧。 好，那我先谈。特别赞同刚才肖磊教授的观点。实际上刚才肖磊教授呢他的讲话里边充满了哲学的智慧。就是中庸啊，就是这个度要掌握非常好。而在这个传统的体育活动里边，实际上呢八段锦也好太极拳也好，不管是对于胃病这个先防的这种情况，还是对疾病之后的防复发呀或者是康复的角度， 都有非常好的益处，都是有孟爷爷提到我们的节目的重点是科学。 对， 那么实际上这些呢是有背后的很多的研究和证据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太极拳和八段锦呢，在一些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呢，称之为叫 body mind exercise， 嗯， 就是身体和脑子这样的一个相互对话的训练，嗯，它和传统的跑步，刚才小磊教授也提到，它和传统跑步不一样在什么呢？实际上它在做动作的时候，尽管我这动作不太专业哈，它实际上是一个身体和脑部的一个对话， 对 啊，这样的 一个配合， 互相的配合，包括气息啊，包括意念啊这些呢，所以它对脑子呢是有好处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对于我们已经发生一些疾病的这些患者的话来讲，实际上我们在利用这段时间给大家有几个点给大家稍微展开一点，就是说经常或者是在体检过程中或者是说查其他检查发现了颈动脉斑块，有些人就非常的紧张，有些人呢满不在乎，那么到底是需要紧张还是不需要紧张？因为这个有的专家认为呢，颈部斑块呢长斑块了，说明你其他血管也可能长斑块了，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表浅的这样的一个窗口，颈动脉夹层就是血管撕裂，像一个老鼠尾巴似的，我们叫做鼠尾征，是因为后边的血管整个都断了啊。当然这个不是斑块，这个和我们运动也有关系，就是说呢如果运动不当的话就会造成血管的撕裂，造成夹层，所以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不能做非常剧烈的那种扭头的动作，情况外伤。我们都知道我记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当时美国体操队有一个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吊环的这个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啊就坠地了，坠地之后就头部着地了，之后就造成了这个血管的夹层。那最后呢在我美国老师戴维的王教授的精心的治疗情况下基本恢复正常了，这个还不错啊。当然我们说运动损伤在国际上最多的就是做高尔夫球动作，做这个非常帅的那个挥杆动作的时候，这脖子唰一扭的时候容易把这个血管的撕裂的颈动脉夹层的情况啊。那么我们今天是讲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啊，一般来讲呢如果有内膜的增厚的话问题不大，那么斑块呢还有稳定斑块和不稳定斑块，另外斑块来讲呢还有这个它的这个狭窄的情况，就是跟它的这个狭窄率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斑块呢不稳定的斑块呢包括它造成了管腔的非常重度的狭窄，造成了这个它我们经常讲叫形容叫薄皮大馅儿，就是它那个上面那个帽很薄，它很容易破，然后里边那个脂质核心呢张力很足，另外里边还有斑块内出血，就提示呢斑块不稳定。一般要是超过50%以上的狭窄，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一步的来评价了啊。一般要是这个仅仅是内膜增厚，就是最轻的那种，问题不太大。当然有了斑块之后呢，医生需要综合的判断，包括你血脂的情况啊，包括你其他危险因素的情况，那么来判定呢需要不需要吃抗血小板药。所以呢如果是说啊这个斑块还这个比较小，也不用太紧张啊，以及很多朋友很多客户啊，很多患者就查体发现颈动脉斑块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么进行这个监测啊，进行动态复查。那么在我们天坛医院呢还能做这个斑块的精准的评价，可以通过特殊的方法来评价这个斑块稳定不稳定。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超声造影，里边有小气泡， 那么这些是新生血管的影子，那是说在斑块里边又长了新生血管，那么这种斑块呢就不太稳定。也就是说同样的厚薄的斑块，它里边有没有新生血管，它将来破裂的风险呢也是不一样的。 对 啊，而吸烟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所以呢这个哪些斑块需要更进一步的进行精准的评价，哪些斑块需要观察就可以了啊，不用太焦虑，哪些斑块需要吃这个抗血小板药物了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一方面呢不应该掉以轻心啊，不管它，一方面呢也不应该呢这个特别的 过于紧张， 特别的焦虑。我们前两天就发现一个患者，其实他危险因素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就发现了他这个颈部的动脉呢是个60%左右的狭窄，而且那个斑块里边有新生血管不稳定。然后马上呢我们就通知他呢进行了相关的这个药物的治疗，进一步的评价，这样的话呢他就很可能减少了一次中风。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一个科学的评价还是很关键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强调一点呢，这个评分呢有时候毕竟呢它是一个大数据算出来的概率， 对 群体概率啊，有的人呢他这个评分呢不高，但实际上呢有其他的因素也会导致呢血管呢可能病变比较严重，所以呢这个需要有经验的医生呢来判断。而我们在这个周末的脑健康加的特色体检项目里边就包括了MRA 对脑血管的评价，还有呢这个冠脉 CTA 这些资源在三甲医院都非常紧张的，我们把它科学的组合在一起，那么你就不需要用这个评分去估算了，估算的它是比较粗糙， 对， 而是你就直观的看到了血管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啊，要比通过评分来做预防呢就更精准。所以呢我们近期的有一次学术活动呢邀请我去做脑血管病的预防，我的题目呢是脑血管病的预防标准和精准。标准按照标准去做没有问题，但是在标准的基础之上，在群体概率基础之上再往前走一步做到精准，那可能就会更好一点，更精致一点。 是 啊，那这样的话你的斑块稳定不稳定，你需要不需要吃阿司匹林啊，包括你的运动啊这个多大量合适啊，我们也是在这个有一个在类似这个平板，但是我们叫这个心肺评价的时候能够看到你那个合适的这个心率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运动是双刃剑，在运动中呢也可能触发心脑血管事件，这样呢就有一个更精准的评价，也是给这个爱好运动的这些这个健身的这些朋友们提供一个科学的指导。所以 你是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个性化的，你每一个人针对于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特点整个的一个方案的一个定制都是更加个性化的。 对的对的、 嗯、 叫做定制化医疗或者叫精准医疗、 嗯、对，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呢进行量身定制。我想关于运动可能也是这样子，就比较好的状态 是吧？ 对，是的 啊， 对， 比如说我的腰椎不好，或者是那在运动的时候可能要顾及腰椎的这些影响，从运动安全的角度可能采取其他的运动的形式。 对，就像我们说的嘛，有问题了那我们就要针对于这个问题来进行锻炼。 对对， 就像刚才提到过的，那已经有脑健康问题发生了的话，那这些朋友他的锻炼一定就和没有脑健康问题的这些朋友的锻炼方式也好，强度也好，甚至是类型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同。 对， 是不是刘老师？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要是已经有患有这样的脑部疾病了以后，那运动过程当中我觉得最主要的哈，一个就是要注意体位的变化哈，千万不要从立位变成卧位，这样的话突变，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做那个手碰地那个动作就要慎做，因为有些时候他这个本来已经脑部有出血了，然后再俯身的话这个强化他这个也不太好，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觉得运动过程当中千万，比如说有患肢哈，这某一侧不能动了，他就觉得我这侧就不能动了，就光动好的这一侧。但我个人建议还是两侧都要动，哪怕是好的这一侧帮助患侧也要做运动，千万不能就是一侧一直在这待着，就是因为我没办法主动运动了所以我就不动了。那正相反，你没办法主动运动的时候可以被动的帮忙去运动，那好的这一边呢也不要停， 啊，就两边就是牵，就那次不抛弃不放弃哈，长身上不容易哈，所以就千万别轻易扔了哈。 嗯， 这是其二，其三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如果是年纪大的，他一般就下肢血液循环减弱了哈，如果真要是躺着的时候呢，我建议刚开始初期躺的时候把脚垫高一点哈，可以让这个不是有重力吗？可以帮助他这个逐步的或下肢的血液回流。然后呢，睡觉再正常睡就行了。经常睡，比如躺沙发上啊，或者是坐着的过程当中啊，脚稍微垫高一点，这样的话也能够帮助这个血回流。可以就是，因为啊，就从我们就从运动来讲，我们身体的构造哈，心脏一次射血到脚的距离比到头远， 是看也看得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经常直立哈，因为再有重力的原因，它本身它就回来的就弱 也慢。 对，所以它已经有这种问题的话，那肯定更弱了。 嗯， 那慢慢慢慢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都讲人老先老腿，先老腿的原因就是走不出去了， 对， 就没有社会性了，他什么都做不了了，就慢慢慢慢就对生活对生命就没有期望了。 对， 那你说还。那就活得就毫无意义了。其实还是要建立生活信心，就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我命在我不在天"啊，叫有这个劲儿啊，哪怕是遇见问题，也别轻言放弃。这个是我们运动啊，就是已有患有这种脑部疾病的这个人，有时候觉得，因为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之前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不在意。当我一直具备这样的能力丧失了以后， 对， 他这个就这个在意的这个程度就会加大。 对， 比如说以前我可以自己穿鞋，现在不能了。就像郑主任之前说，我博士研究的就是帕金森患者，就他以前过马路他都觉得不是什么事儿的时候，但是他患有帕金森，尤其僵硬的时候，他就走到一半越紧张越动不了的那个过程，就他丧失了基本能力，这个时候他对生活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压力更大， 甚至也产生自我怀疑啊，自我否定啊的那种状态。 是的，不好的意识哈，不好的思想， 对， 不好的心态也会导致身体产生不好的变化。所以就已有的也别怕。 嗯， 我觉得是吧，带病生存活的时间长的也有的是，这不是我们现在医疗水平越来越高了。 对，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遨游，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郑华光主任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刘晓磊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 那已有病症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做运动的。第二个是比如说哈，现在我们有服用一些药物哈，就是已经患有病了服用一些药物。 对。 那你局部受抻拉的话，是不是这药到血液的其他地方的这个速度就快了？ 嗯。 是吧，本来它正常的话吧，这个速度你这么一动加强血循环了，这个药效是不是就 疗效更快？是这个意思、啊、 是这粗浅的想哈、嗯、就是这个状态。那好，那比如说你身体产生的一些垃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就能排出体外的这个时间就能 也更快 短一点了？ 对， 是吧，存在体内的这个就是那意思，厨余垃圾哈经常倒哈、 嗯、 就别放时间太长产生其他的这个变质的物质。就这个从这个理念来讲还是得动、 嗯、 但是一定不能太大、 嗯、 就是控制好强度、 嗯、 也不能瞎动，要科学的动、 啊 嗯、那郑主任再给大家一些 我觉得小磊教授这个说的特别的好，从他的我觉得他的体育融合做的真是相当的到位， 很接地气嘛。 啊，是的，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研究发现呢，通过运动能够增加侧质循环。侧质循环呢是什么概念呢？好比如说我们长津阅兵，那么这条路封路了，那么我可以从这个比如四环绕过去啊，到达这个其他的地方，就是这种侧支循环。当我们说血管闭塞以后呢，这个如果是个慢闭塞的话，开通很困难了。那么这时候呢，如果适量的运动啊，当然得循序渐进的，它会增加侧支循环的情况。就是说虽然主要血管发生了问题，但通过侧支循环的补偿代偿，它的造成的损害呢得到了减小或者是得到了控制。这是这个影像学能够证实的啊，那么这也是研究的证据。那么再有呢，刚才小磊教授提到了说这个对我们卒中的患者来说呢有一侧偏瘫了，那么除了正常的运动之外呢，还应该这个运动患侧、 嗯、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康复呢还有一种叫加强运动，就是说尽量使用这个偏瘫侧，这样增加它的这个训练、 啊、 当然了，就是还要科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这边的肌张力不够还比较软的时候，那你通过还不适合行走去锻炼的时候，那么你锻炼的第一个关节呢容易损伤，第二个容易跌倒，跌倒之后就出现这个 其他的问题 啊所以呢这个运动对于这个康复来讲，不管是对侧支循环的这个血管的供血的补充啊，还是对这个比如说我们认知的这种代谢淋巴代谢的垃圾的清除，还有包括对通过被动的对肢体的这个康复，都是非常有益处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再好的预防呢也这个防不住啊。那么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呢，给大家再讲一个最主要的这个知识啊、 嗯、 这个知识呢是急救啊，是急救的知识。 对。 当然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急救的这个情况，但是 一旦发生了知道该如何处 理，一旦发生了怎么办、 嗯、 那么黄金时间呢是4.5个小时，所以一旦出现了偏瘫了，哪怕偏瘫之后持续了一两分钟又好了，那就赶快到医院去。实际上它就像冰山上的一角，它背后可能隐藏着重要的问题。别说我在家里啊，我休息休息等一等能不能行，对啊，有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也可能是很重的情况，这个不知道。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到这个具有溶栓能力的医院。国外呢一些发达国家是这个医院能不能溶栓呢，它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证书啊，给你一个资质，说你这个能溶栓能取栓，所以你叫高级促溶中心或者叫初级促溶中心，能够收这样的病人。我们国内呢也正在这样做啊。然后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欧洲今年的最新的指南，当然中国的指南也在更新，如果用影像学的手段去超选，就是选择的话，这个时间窗对于前循环可以延长到9个小时。现在是这个最新的结论，就是那这样的话你获救的这个机会呢是 更大了， 会更大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谈运动啊，谈防病，但是一旦防不住，对脑血管来讲，到好这个专业的医院去呢，它可以采取溶栓或者是取栓的手段，那么通过 CT 或者核磁的灌注成像，能够使前循环提高到9个小时，个案的话呢还能提高到24个小时，如果是后循环的话啊，所以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所以呢这在医学上呢我们就叫做 precise medicine 精准医疗啊，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当然我们也谈了运动说对你将来长侧肢呢有帮助，那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急救的时候呢 那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是 吧？就是别纯侥幸心理， 是的是的， 这事儿别觉得好像不成没事我能顶过去。 当然我们最好是这个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包括充分的身体活动，能够减少高血压，减少糖尿病，减少血脂代谢异常啊，能够 降低这个 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率， 对， 延缓出现认知障碍下降，充分获得脑健康。 嗯， 那么在个体上呢，提倡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评价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啊这个到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可以找到我啊，我可以给大家啊安排，把你这个预算呢安排好，查那些最必要的检查，也不一定多花钱啊。有些项目呢不需要年年查，有些项目呢我经常讲敲敲门，谁呀，明儿见啊。有些项目老是没查，老这个在这个缺项，所以呢我们就根据你的情况为你量身定做，在这个预算的情况之下，哪几项检查是最必须的，这样的话呢能够把病防的充分，能够让你运动更科学，叫科学运动啊，然后呢有一个良好的心情啊，保持健康，远离疾病。 是的，对，我们今天听直播的朋友们都赚了。刚才郑主任也说了，去咱们这个天坛医院去找郑主任来进行一个更加有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的这种检查的方案制定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前期的预防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是。 那当然像小磊老师提到的，就是这种运动锻炼的促进作用一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多管齐下才能够真正做到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科学运动促进脑健康。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远离脑部问题的发生。那当然一旦发生了大家也不要惊慌，我们有更多更好的一些办法可以去帮助朋友们去延缓这个问题给我们造成的更多的一些风险。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拜拜， 再见。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过完年呢，反正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要举办2022北京冬奥会。那么呢，都是一些竞技方面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光是我们看冬奥会也好，我们参与运动也好，其实呢我们都围绕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说对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谈一下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我们自己运动参与这冰雪运动啊，它对我们健康有哪些好处。因为呢毕竟冰雪运动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开展的时间相比于欧洲或北美地区呢还是比较晚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一些自然条件的限制，有一些呢是我们社会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的一个限制。 是吧？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了，是吧？老百姓生活越来越高了，是吧？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是吧？哎，你琢磨着这个冰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情况下呢，我们参与这些冰雪运动呢，它对我们健康，包括一些对我们身体的促进作用，包括我们在活动中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我们今天呢就聊聊这些话题。这里面呢，我们主要呢就要谈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看一看大众，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参与这些冰雪的东西，它怎么起来的，它的来源是什么？在这个大众冰雪运动过程中呢，它哪有哪些特征，是吧？它跟过去我们所从事的，我们所说的一些，比方田径、体操、球类，它们有哪些不同？在介绍这些的情况下呢，我们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关键是第三块，也就是什么呢？这些大众的冰雪运动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身体，它都有哪些好处？大家都知道呢，有些时候我们说不参与冰雪运动，为了什么？害怕。为什么呢？哎呀，这个滑冰滑雪这个速度这么快，是吧？又有穿着这些器材，身体又不方便，容易受伤。哎，这就引出我们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参与冰雪运动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是吧？我们既要起到了锻炼的作用，我们又同时防止我们伤害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四个方面的话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冰雪运动发展的起源。那么所有的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参与的很多的运动基本上都起源于三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生活，另一方面呢是战争，还有一方面呢是娱乐。那生活呢，大家都知道呢，过去人类的生存条件呢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寒冷的地方，是吧？它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生活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狩猎。那么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怎么去狩猎，是吧？过去没汽车，是吧？那怎么办呢？我们有些时候冰天雪地呢，人们就很聪明的发明了一些，比如滑冰的、滑雪的，用这些东西条件来出行，我们来为了生活去狩猎去。第二部分呢，随着人类的社会的发展，那么国家的出现，那么国与国的竞争、土地的竞争，那就发生了一些战争、一些争执。那这在这个争执的情况下呢，那么滑冰滑雪特别寒冷的地方，同样用到了这些滑冰滑雪的一些项目。还有呢就是娱乐，就是说随着人类的社会的发展，有些东西呢我们说，哎，滑冰滑雪这项目挺很有意思，为什么？它很快，它让人很省力，哎，这就产生了娱乐。所以说呢，我们大家知道呢，在最早我们现在呢就是在4000多年前，现在挪威我们发现了一些，比方说一些石雕，是吧？人蹬着这滑雪板去追一些野兽。那么呢，据说滑雪呢还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我们国家新疆的阿拉泰地区。那么过去呢，既然呢我们说呢滑冰和滑雪很重要的一个，它是依赖自然条件，也就是冰和雪。那么这种冰和雪，那么我们首先大家就看到了，是吧？不管是滑冰也好，是滑雪也好，它有一些冰鞋，是吧？滑雪板。那最早的这个冰雪，它这得起源什么？起源于木头，很简单，是吧？这种木头我们做完了以后，既可以滑冰，它也可以滑雪。到后来哎，给分开了，怎么样？它让它更滑，它减少这摩擦力。那么在冰上呢，我们才有些时候呢，什么东西呢？兽骨，野兽的骨头通过打磨，那么在冰上滑行，哎，一看这个呢，感觉到滑得非常快，才能兽骨。那么在雪上呢，大家在雪上呢也应该看过那个过去的，比方说我们过去的这个滑雪板，它是用什么呢？用动物的皮毛，这样慢慢的就开始分开了。那么这是从起源的角度来讲，后来发展到了什么呢？就是发展到，比方说有个典型的特例，大家应该见过，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呢我们国家的冰溪，这特别是在什么呢？在清朝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清朝的一些军队啊入关了以后，比方说在北京，是吧？在颐和园，皇帝呢后来康熙他们呢就在颐和园，临近过年的左右的时候，有嬉戏，也锻炼了部队，是吧？那部队呢当时呢你说在冰上的一些射箭，冰上一些打球，冰上一些等等骑马等等的一些东西。它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呢让士兵不至于去懒惰，还有锻炼自己的一个体能。另外一块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娱乐，通过在冰上的一些活动，哎，一些娱乐。 这是呢在清朝那个冰溪，这是在我们国家或者我们的冰雪的历史上很著名的一块的东西。还有一块呢是什么呢？大家过去比方说从我们军事上，我们举例大家都看过过去我们所说的智取威虎山，是吧？在过去的茫茫的林海雪原，是吧？剿匪呢当时就这么一个很多的一个镜头是什么呢？我们解放军战士怎么样尽快的大到目的地滑雪智取威虎山，当时呢很有意思，是吧？这是呢从发展的过程来看，那么后来呢又到现在，因为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呢不管是滑冰项目滑雪项目都跟过去呢有很大的一个渊源。那么如果从我们国家的发展来看，那么我们国家近几年呢，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呢叫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您注意这几个词啊。过去呢冰雪项目发展的比较好的在我们国家，因为呢自然条件和天气的气候基本上是东北三省发展的非常的好。这后来我们国家要想发展了怎么办呢？我们国家就说了北冰南展向南方发展，东进西扩，是吧？基本上全部涵盖到了，也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大的冰雪产业规划里面来讲，我们基本上全部要推进。所以说你会看到现在你包括南方的一些冰场，南方的一些室内的滑雪馆我们都在筹建。那么如果从北京来看，因为呢北京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南边，是吧？北京的南边它是以平原居多，那么北面我们有山区。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如果从滑冰项目和滑雪项目来看，滑冰呢这个呢大多我们可以在比方说在城里馆里面开展没问题，但是呢你要在北面，你要说滑雪大多我们根据自然的条件，那这个自然条件呢大多我们需要有山。大家都知道呢北京的北部我们这是山区比较多，比较有利于我们开展滑雪的项目。我们在8月3号，我们国家呢当时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年至2025年。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为了配合我们老百姓锻炼，为了配合我们老百姓健身，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数字，是吧？一个是呢到2025年我们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啊达到38%，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从健身圈，过去我们说15分钟健身圈，也就是离你家不管你开车了也好走了也好，这个路程大约在15分钟之内，是吧？到2025年我们计划能达到的一种全覆盖，是吧？那么从我们教我们怎么样去锻炼，这些我们称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每千人里面就是你1000个人左右，那么有多少人来指导您呢？我们计划到2025年达到 2.16 名。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数字你可能没概念。那这个如果我去给您比较一下的话，那么我们比方说比较我们前10年我们国家的全民健身计划，也就是2011年至2015年前10年的那个计划，你就发现了我们的提升很大。比方说从人数上来看，人数上来看呢，当时呢我们说2011年至2015年我们计划呢是从32%，就是到2015年是到32%，那么呢我们这个十年呢就到2025年这呢达到了38%。那么如果从场地的覆盖率来看，是吧？我们有些时候经常说我们要去锻炼但是没地儿，也就是我们的健身的用老百姓公益性的这种健身场地，过去前个十年我们当时计划呢是多些呢是50%的覆盖率，但是呢到过了是这十年，也就到2025年我们能达到能叫全部覆盖。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国家呢花费大量的力气来建这种公共设施。那么如果从指导我们去健身的这个人员我们来看，那么前十年呢我们当时计划是从100万我们提升到什么呢？提升到2025年我们提升到300万，也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每1000个人里面大约拥有 2.16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来指导我们健身，是吧？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健身的这个情况呢，有些时候啊您说哎呀这个体育有什么需要指导吗？体育如果您要是发展下来还真有些东西真是需要